从扫罗和大卫，我们要来谈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呢？合神心意，我们一听到这个就好像有点肃然起敬，我们觉得那这个人一定是非常完美的、无缺的，哦，他是不犯罪的。但事实上，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实在是没有的。那么，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他是做，在圣经上里告诉我们说，这种人他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里面讲的十三章二十二节，那个里面有讲到，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英文来讲呢，它是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就 after God's own heart， 啊。他是这样的人。那那个我们那个亮弟兄所找到的版本是 A man dear to my heart，啊，那么就是这个人他的心是以神为念的，他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他处处寻找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是做神所喜悦的事。那么我们说，啊，真是天威难测啊，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那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的第十五节，五十七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告诉我们说，我是住在高高在上的，可是我呢，我愿意住在哪里？我愿意住在痛悔、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我要使谦卑的人他的灵苏醒，他要谦卑的人，要痛悔的人。我们最近念那个马太福音的里面有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什么叫虚心的人？所谓虚心的人就是灵里贫穷的人，他灵里感到贫穷，他需要神来满足他。还有我们讲到说，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是主必不轻看的，所以忧伤的灵，所以神也是为什么而忧伤的，不是莫名其妙的忧伤的，而是为罪而忧伤的，神喜悦，神要与他同住。那么事实上神的心是要与我们同住的，那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去翻，你去研究，它是一个一条的脉动，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喜欢与我们同住。可是呢，人不是人不了解神，人也不要神，人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别人的注意、别人的掌声、同侪的肯定。那么我们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网络时代。那么网络时代呢，每一个人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争着当网红，对不对？像我们在台湾新闻看了，真是乱象丛生。每一个人开直播，在直播台上有小猫，有小狗，还喝咖啡，还吃卤肉饭。那塑造什么形象呢？塑造一个说我很亲民的形象。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形容词了，就是东施效颦嘛，对不对？那么更虚假，它不是这个真相，但它其实它就是要表现给人家看，那么讨人喜欢，他不是真的是那样的亲民。那么人的心也是常常改变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讨谁的喜悦呢？因为神是不变的，他从古一直到现在他从来没改变过，所以我们应该要讨神喜悦。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好，保罗就站起来 他就举手说，啊，那我们看一段这一段历史哈，这个字有一点白，为什么？亮，这个字看得清楚吗？看得到哈。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啊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了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好，那这里讲说，他们后来他们要求一个王，神就使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立大卫做他们的王。那我所以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呢，就是顺便给我们大家回忆一下这下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今天要讲的是扫罗王和以色大卫王，在他们这个是他们已经变成王国时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记得吗？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谁带他们进迦南美地？约书亚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美地。好了，进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们是不是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没有，他们要跟当地的人要奋战，然后他们还研究分他们12支派的土地。好了，他们过了士师有400年之久，他们这个士师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有时而好时而坏，他们依从神的时候他们就过好日子，他们又去拜当地的人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就过坏的日子。好，那么接着呢，最后一个士师就到了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管他们，可是当地的百姓就来跟撒母耳吵，吵什么呢？他说四周的人都有王，只有我们没有王，那我们所以常常被他们打，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王。那撒母耳就很难过，他就跟耶和华神说，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不喜欢我，所以不要我当他们的王。结果撒母耳就跟他说，上帝就跟撒母耳说，你不要难过，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我才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以色列人不要我做王，没关系，给他们立王。你先告诉他们立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好处呢，你也许你觉得说有一个王好像跟别人一样，但是坏处很多，譬如说你的儿子会被抓兵，是不是去当兵，女儿呢就会被他带到后宫里面做那个妃啊兵啊等等的。好，所以并不见得好，什么东西都跟他们讲，还要教你们征税啊等等等等。好，但是以色列不听，就是要王。好，要王给王，所以就叫撒母耳去膏啊，膏一个王出来，就用油膏在他头上，表示立他为王。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了这个他说我指示你去，有一个边雅悯人，他叫扫罗。那么这个扫罗呢，他长得什么样子呢？圣经上的形容哈，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比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你看他这个样子好不好？好，又健壮又俊美又高个，也是我们所向往的哈。然后呢，他当时候这个扫罗呢，他到外面去找，帮他爸爸去找驴，还带着仆人。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形容词，我们就可以知道扫罗家里家境不错吧，对不对？又有仆人，还要去找驴，在那个时候一定家境不错。所以我认为扫罗当年符合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高、富，还有呢？帅，哈，高、富、帅。好，这个是好的，找配偶的条件，在当时人的眼中也是一个什么？成为领袖的一个好条件。出人头地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撒母耳就当时就膏了他，可是 你私下高还不算数啊，要让十二支派都知道啊。所以就有一天就约好了以后，把众民都代表都找来，找来以后呢，就做签，当着十二支派把签抽出来，真的就抽出来便雅悯支派，而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好，扫罗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以色列的王。根据历史记载，扫罗做王是40年，他当王的时候已经40岁了。扫罗做王以后呢，可是根据撒母耳记的记载，他其实做王第二年的时候，神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他就变成一个神所失望的一个人。那么那一世呢，是他在撒母耳记13章里面，他要跟腓力士人作战。这个腓力士人在圣经里面呢，他一直都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敌人。他原来这是一个海上民族，在埃及那些地方混过一阵子，被埃及打败以后，这个腓力士人就往地中海的南边，到的巴勒斯坦这块地的沿海，从北到南，这个五大城市是他们的。所以腓力士人呢，他有很高的文化水准，他懂得制铁的，所以他有马车。好，我们看一看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扫罗他跟那个撒母耳约好了。约好了在他所定的日子，说我们先到那里，你等我，等我完了以后呢，我们先献燔祭平安祭，然后我们再作战。可是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讲腓力士人很厉害吗？腓力士人他当时去跟他们作战的时候，他的车就有3万辆，他的马兵有6000，那步兵多到什么呢，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那以色列民只有这个2000人左右，吓得半死，通通都躲起来。然后撒母耳又没有如期来到这个地方，都民都跑了，他又看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所以扫罗就怎么样呢？扫罗就献祭了啊，扫罗就自己擅自献祭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他这边经文讲，他说他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祭了。当刚献完祭燔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就出来迎接他啊。那么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百姓都离开我散去了，你也不在呀，你没有在锁定的时间来了，所以呢我又看到腓力士人都在这里，所以我很害怕，所以我就献祭。那么我就随意的贸然的而且是勉强的献祭。所以他第一次就让神很烦了，他没有照着神所要求他的事情做，等于说是做了个糊涂事，神不喜悦他。以后在下一次呢，到了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我们要的他的，因为他内容很多，所以我们选了2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0到23节里面，下一次他打仗打谁呢？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也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敌人。尤其这个亚玛利人呢，他是这个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在他们的后面攻击埃及，攻击以色列人。我们这个队伍的后面，前面都是勇敢的男士都在前面嘛，后面跟的都是什么老弱妇孺在后面。可是亚玛利人专门在他们的后面打他们，杀他们的老弱妇孺。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神就已经讲了，我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全然灭绝，全然灭绝。好，那是神所许下的诺言。那么这个时候扫罗若是能完成呢，就太好了。但是他没有听话，当时神的命令是给他，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抓到亚玛利人全部都杀，都不要一个都不留。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大概先叙述这些。所以叫他灭亚玛利人，结果他灭了没有？他没有啊，他没有呢。然后他把那个亚玛利王给留下来，其他的人杀掉，那么里面还有牛啊羊啊，他说上好的牛羊都拿下来，可以烤羊排呀，可以做一些其他好吃的。所以呢，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0到23节 啊。那么当时扫罗就做了这些事以后呢，那撒母耳过来跟他讲了，那他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我也擒了亚玛利王的亚甲来，我灭尽了，我都做了。他不但做，他还在附近哈，他立了一个石碑记述记载他的功勋呢、啊、哈。那么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几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哈，所以神喜欢我们要听命，神喜欢我们要顺从，但是呢，他没有。接下来他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的这个罪是相同的。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他的王。所以王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说，耶和华神已经要高另外一个人要做王了。那么在30到31节我们看一看，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他有没有认罪？他说我错了，口头上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百姓和长老以色列人的面前干嘛？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拜了耶和华，但是从此呢，扫罗就离开，那个撒母耳就离开扫罗了。因为他心里非常的伤痛，他为这件事情非常伤痛。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给他们一个好王，但是撒母耳实在达这个标准太远了。你看他前一个他是贸然献祭，献的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真心诚意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仪式来做。接下来呢，他再来做的时候呢，叫他灭尽这些他没有。当然他们最后把亚甲王给杀了。那么这些神要你灭的东西你不灭掉，你就侵犯了神的权利，神所说的话你都没有达到。那么扫罗就被弃了啊，就是神不再重用他。当神不重用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身上就开始有 很多的这个毛病就出来了，就是有邪灵去侵扰他。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哈、啊、是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圣灵是常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付上了代价，所以圣灵就来与信他的承认他名的人同在。但是在旧约里面，神要用这个时候，他的神是圣灵是大大充满，像扫罗被膏的时候，扫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像一个新人，也得了一个新心，非常的好的一个开始。可是他终了他没有好好的把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这个撒母耳去告另外一个王。那时候就去告这个大卫啊。去告大卫的时候，我们听过这个故事也会觉得还记忆吧。好，就是说他去找大卫的时候，到耶西的，他爸爸叫耶西，到耶西家里去告。那耶西当然很高兴呢，我儿子居然可以做王啊，那就赶快把儿子一字排开，从大到小7个儿子站在这里。那么大儿子呢叫做以利亚，哇，长得也是很高大很帅啊。所以撒母耳情不自禁就觉得应该是他，就想要去高了。结果神说慢一点，不是他。好，不是他。那不是他以后呢，这怎么办呢？然后神还说了一句话啊，神还说了一句话跟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啊，感谢主啊，神是看内心的。所以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就看到7个都不对，都不对。这个撒母耳就很困惑了，那你到底还有几个儿子啊？好，怎么都没有嘞？神都没感动他要高呢。他说还有一个，好，在哪呢？他说你不把他找来，我们就不坐席了。那就他在放羊，就把那个最小的从放羊的地方给叫出来。好，叫回来以后呢，这个大卫就出现在圣经上了。他长得什么样子呢？大卫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里面形容他这个相貌很好。我也看过那个大卫雕像，在意大利看到的，是米开兰基罗的雕像，大卫像，是长得是看起来很好，那个四肢呢均衡，但是不是很高大，不是很高大。好，那么他长得是大卫应该是不错的，是蛮漂亮。圣经里面常常形容人家的美貌，他圣经里面最美的美男子是大卫的儿子，不是所罗门，是亚撒龙。形容他到什么程度呢？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美，你看看，哇，那个形容的真美。那但是所以他爸爸不会差到哪里去嘛，对不对？所以大卫长得很好，面色光红，面目清秀，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好了，那么他选了这个大卫就高了他了。高了他以后呢，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没发生什么事啊。撒母耳就回到他的老家去退休了，那大卫还是在田里放羊啊，扫罗还是做他的王啊。对，就是这样的，神就是这样的安排。因为当时大卫还是很小的嘛，十几岁的孩童怎么能做王呢？这个王是要被调教的。大卫真正当王的时候是他30岁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开始的时候呢，就慢慢调教这一个王的品格。那大卫放羊，大卫有的时候也到宫中里面去干嘛呢？去弹琴。大卫放羊的时候呢，很会弹琴，就好像我们的他一样，那个卫东一样啊，不是卫东，是那个张辉一样，张辉会弹琴，会吹口琴等等，神给他恩典，还会作曲。那么这个大卫呢，他也是，他有这份神给他这份天才，他能够作诗，他会弹琴啊，他还是美歌者，他带着崇敬拜。那么他被为什么会带到皇宫里去呢？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扫罗常常有恶魔侵扰他吗？所以要有人就建议说，你要找一个会弹琴的，用那个音乐给你舒缓你的精神，让你能够邪灵可以驱赶。所以会弹琴的人有这个功能的哈。所以呢，他就被选到皇宫为大卫为那个扫罗王呢来弹琴。他弹琴之外呢，就有一天他真正的出名不是在那边弹琴，他有一天他 就跟那个腓力士人又来打他。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这次来一个大巨人，那个小朋友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巨人哥利亚就出来了。这个哥利亚呢，他叫阵一直骂以色列人。那么当时他太高大了，太高大，大到大家都不敢跟他面对面的跟他对抗。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大卫爸爸吩咐他说，带点饼到沙场去，到前线去看看哥哥。他几个哥哥都在前线作战嘛，但是每个人都很害怕，都不敢上前去。他挑战你们哪一个人派来跟我打了，然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骂。所以最后呢，大卫听了以后太荒唐了，这个不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吗？怎么敢骂我们以色列民呢？所以他就从河边挑了5个小石子，用一个机弦。当时候那个他们在大卫常常要在放羊的时候，他会有狮子会有熊来攻击他，他就用这个武器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是用弹弓，他那个不是弹弓，他是放在里面用一个袋子，以前我们牧师我给我们看过那个，他把它放在里面，然后这样子甩呀甩呀，这样一甩甩出去。他因为常常使用，所以他的技术很准，那神也与他同在。他说我是靠着神的能力来打你，就砰一个石头正中要害，就这个大巨人就扑倒了。扑倒了以后，哇，以色列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所有的妇人就喊了，喊什么呢？他们回去班师回朝的时候就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这下子可惨了，扫罗一听，哇，你有千千，我才只有千千个赞，你居然有万万个赞，那我输了。他就开始从此嫉妒， 那个嫉妒呢，就像谷中之朽烂一样，非常非常的愤怒。他愤怒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圣经里面的描述很传神啊。他不是有的时候还是来这边，他打赢了仗以后呢，有的时候就帮他去上战场旁边帮他拿武器啊。但是他看他不顺眼啊，他帮他弹琴啊，他手上就拿了毛枪就咻就给他射下去。大卫还好年轻啊，动作敏锐啊，马上就闪过去了。你看他就恨。他最后又用说他的米甲，他的女儿米甲，如果是你杀了100个那个非利士人，然后我就把米甲给你。结果呢，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就不得不把米甲嫁给他了。嫁给他以后，他还是心头恨呐，没事就想杀他。最后甚至于到女儿的房间就要派人把他抓出来。结果他女儿知道爸爸这么样的要杀他，他女儿事先把他放在窗户旁边把他放走了，所以他就米甲放走他，他就逃亡了。逃亡以后，你说可怜的大卫要躲到哪里去啊？没有什么兵力啊，他全国的军力要来追杀他，他就想说，哎呦，我就求撒母耳好了，德高望重的那边可以让我躲一躲吧。结果扫罗不念旧情啊，照样要去派人到那里，还好神保卫了，在撒母耳那里都找不着他，都没有办法弄到他。他又拔腿就跑，他就去找到谁呢？找到约拿丹。约拿丹是这个扫罗的儿子。这个约拿丹到扫罗大卫进宫以后，就跟约拿丹变成好朋友。变成好朋友以后，他说我爸爸不会，我爸爸不是这种人。结果他爸爸就是这种人，结果他怎么护他都护不成。护不成以后，也只好两个人他们是年纪比较大嘛，是忘年之交，就只好说我们立了盟约，那只好走了。大卫再跑到哪里去呢？没得吃啊，挨饿啊，他就跑到大祭司那里。他知道大祭司那里有那个陈设饼，有退下来的陈设饼，给他几个饼吃吃。然后呢，那里还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个你当年杀那个哥利亚的刀还在我这里啊，然后把刀给他，他又赶快跑。结果这样的一次行来跑到那个地方逃亡，害得这个大祭司以后被扫罗知道以后杀了所有的，这个大祭司被杀，小祭司85个人也被杀，全城的人都被杀。所以扫罗是一个非常心胸很狭窄也狠毒的一个人。那么他没办法，他就在旷野跑。那旷野跑呢，嘿，他也曾经去投靠敌人非利士人哦。你知道大卫有这么窘迫的时候，非利士人还认出他，哦，你是那个哥利亚的那个仇人了，然后他就开始表演了，大卫的演戏天才又开始了，他就开始表演了，他说装疯卖傻流口水啊，所以大家想这是没用的人，就赶快要把他赶走。赶走他在旷野里头，哎，居然有400个什么样的人来跟随他呢？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愁苦的人都来跟随着大卫，所以他们就组成一个亡命天涯的游击队，就在那个旷野里头跑来跑去。那旷野跑来跑去，那个大卫，那个扫罗王没有放过他，所以有两次他有机会他可以杀扫罗，但没有杀。那么一次是在隐基底的旷野，一次在西佛的旷野。那么一次在那边的时候，他刚好他们躲在洞里面，扫罗进来上大号，天啊，这不是天赐良缘吗？对不对？结果他们也不敢杀，大卫不愿意杀他，因为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神所定立，他不敢动。他就把他的衣角啊给他切了一块，等大卫出去以后，他就啊，你看你的什么东西在我手上啊？大卫就那个扫罗就很不好意思，他就说，哎呀，是我错啦，你是有意的啊。可是他隔了几天以后，他又在想又要杀他，结果又到了西佛的旷野，他继续要做坏事。结果呢，在那一次呢，神让他们睡得昏昏沉沉的，大卫跟的手下就进去了，进去拿了他身边的水瓶啊和其他东西，就表示我已经到了你的身边，但是还是认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不要动他，他就出去了。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就十几年的逃亡生涯，好，就让大卫是从一个快快乐乐的十几年的牧羊童，就变成这个是身经百战的一个战士了。好，那么扫罗最终的结局呢，他是跟非利士人作战，战死沙场，带着3个儿子一起战死沙场。 他战死沙场了之后，我们现在来回顾他的一生。那么其实扫罗他是一个使神非常失望的人，因为他不遵守神的话。他身材高大，但心胸狭窄。他长得俊美，可是内心很丑陋，对不对？哦，他居然连祭司都不放过。他可以统领全国，他管不住自己的嫉妒，啊，管不住自己的那个私欲、嫉妒、苦毒 和那个那种仇恨的心。那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其实扫罗的一生，上帝给他的是一手好牌，对不对？一手好牌，长得漂亮，家庭也都不错嘛，有儿有女嘛，这不是人生胜利组吗？又当了王，又有儿女，然后哎，都不错，都真的都不错。可是他把他自己搞得这样的悲剧性的下场，生死沙场，然后留下这些名来。那么大卫当时还为他作歌，叫大英雄何进死亡。他虽然称他大英雄，他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可是我们仍然后代的人，我们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觉得无法掩盖扫罗这一生的昏昧和无知。好，这个是扫罗很凄惨的一生，他把一生的好牌打成一个悲剧，啊，打成一个悲剧。那么大卫呢，他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认为第一个是大卫是认识神的人。大卫认识神，好，大卫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第一个，他大卫认识神；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大卫很敬重神；第三个，我们说大卫是凡事都要求问神；第四个，我认为大卫可取之处是他非常渴慕，他有个渴慕的心；第五个，就是大卫真诚的悔罪，他悔罪悔得很彻底。好，那我们看大卫认识神。好，我们看第一个我们要欣赏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大卫是一个牧童，对不对？啊，大卫在当牧童的时候呢，他不但是会弹琴，他还会写诗。好，你看我那个诗篇第八篇，我们来练一下。我今天放了很多的经文哈，我是希望，衷心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始读圣经。圣经其实很好玩，很美，写得很美，我们慢慢的去欣赏。也许有一些东西因为历史背景不懂，那我们可以解释。那么如果你看他的文字的美，你看看，我们看大卫的写第八篇，哦，大卫第八篇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看美不美？我每次念到这边，我就要喜欢大声朗读，啊，你想想看，大卫是一个放羊的小孩。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放羊的小孩是会去捉弄人的，对不对？说谎话的。可是我们这个被神高抹的这个放羊的小孩，可是会写这么豪气万千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他说的第二节，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知道他这一句话，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都有写，都有引用他这句话。那么他说，你从婴孩吃奶的口中，那耶稣引用的时候，是马太福音写的是说完成了赞美。所以我们软弱的人需要赞美，因为婴孩还有吃奶的，吃奶的是非常软弱的小 baby 嘛，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婴孩，婴孩是天真无邪的，所以你的心里纯真像孩子的，你懂得赞美。软弱的人需要赞美，因为你软弱嘛，你会觉得说，我这样的软弱，我需要神你的大能，神使我们强壮，使我们不至于羞愧。好，这个就是在第八章里面的，我们没有时间再欣赏太多，我们再看翻到诗篇第十九篇 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再来看。好，大卫的诗，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写得多好，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就想这篇。坐飞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飞机上的时候，你看那个云海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很震撼？我们还没有到外太空去看呢，他们说看到外太空你就更震撼。好，那么我们看到 我就在举这些，是告诉你说，大卫认识的神，他认为那个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个大神啊。而我们的民间信仰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手所造的神，口不能言，对不对？不能言呢，不能看呢，但是你每天走到那就拜拜他呀。拜什么？我来给你拜，所以你下次要保佑我，这个是不是交换呢？而他不，我们一般的民间信仰不认识这个神是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他看到这个大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人这么渺小，但是你居然，你帮助我，你祝福我，你给我安慰，你给我力量，我算什么，对不对？那 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想说，我现在 你要保佑我，你是关公啊，你 保佑我，下次呢，我发了财我再来捐多少钱，这个实在是小层次的神，对不对？而我们的神真的是大大的神。我们要知道，我们心里要体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他也是救赎我们的神。如果他只是这么伟大，他跟我无关，那我也不要去拜他了，对不对？但他救赎我，他救赎我，他要来眷顾我。所以大卫都感受到说，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但是神居然要来顾念我们，来眷顾我们。那么他，我们再来看看他139篇他的形容，他认识的神，这个神就更有意思了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啊。他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懂不懂啊？我们看了这些是不是，哦，有没有 get 到？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不太敢做坏事，为什么？我们台湾到处都有那个摄像机啊，你从一个什么我们的大厦走出来，大厦那边也有摄影机，你进了 7-11 那边也有摄影机，所以在台湾你很容易破案呐，对不对？上次有一个中东集团到我们台湾去弄那个我们的那个提款机的那个事情啊，哇，那真是全民都当侦探了，加上呢，再加上这个摄影机等等，哇，录像机，哇，他无所遁形。你不要害怕啊，神是这样的无所不知，但他没有害你的心。神是看见察我们一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可尊敬的，他是存着爱在看着我们的。他怕我们走偏了路，你要知道，他说我们口中所说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我们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啊，讲出去以后，哎，有些我们就勒住了，不说了。那不说了，我们以为对方不知道了，可是神都知道，我们舌头上的话他都知道，句句都查。我们马太福音不是讲吗？我们将来要见主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句句都要供出来。那我们现在用录影带的，你就知道了嘛。将来神站在神面前，所有录影带放给你看，你变都变不成，对不对？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啊，这个 是真的哈，这是真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的二十三到二十四啊，你看这第七到第十，我往哪里？这些很棒，所以我想请你们回家自己再看，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啊，这些都在。好，我们再下面一个，我怕时间不够。好，我们再向下面有没有？哦，这个没有了。好，那最主要就是说神的无所不在。啊，这是七到十，然后是二三到二四有吗？下面最后有没有二三到二四有录吗？二三二四楼上有没有？二三二四大卫的一百三十九篇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没关系哈。好好好，好，二三二四。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两节是我们常常的祷告哈。神啊，求你鉴察我，这个字很深哈，要神来鉴察我，我这个人怎么可以给神鉴察？是仔仔细细的来看。你看我就随便瞄我一眼就好了，对不对？我怎么能经得起神这样仔仔细细的看？知道我的心思，然后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的里面不是恶行，应该是有恶念嘛。可是他说恶行，因为你的恶念就是你的恶行。好，所以在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悔罪，求神来鉴察？因为不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啊，失败选完了，选战失败了都检讨不出来的，都说你们都没跟上我们的改革，是你们跟不上，而不是我们做错了。人看不见自己的错，只有圣灵才能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我们求神，我们这一阵子都在禁食祷告。那禁食的为什么要禁食？有人就觉得我们很无聊哈，干嘛要禁食呢？禁食也没什么意思嘛，不就是在那祷告？不是，当你真诚的去禁食的时候啊，你不是想着要去买什么东西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爱吃的哈。有的人从早起来就想今天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都要安排好啊。我小女儿有个朋友非常爱吃，她把她上那个我们的网里面又有很多 YUP 对不对，她都知道哪边有好吃的都调出来。等到她，我女儿一从美国回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她就告诉她说我们去吃这家的什么，那家的什么，那家什么都排好了。他们两个在欧洲见面的时候，他也排出了，哪一天吃哪一家，哪一家都排好。然后我女儿那一次是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她怀孕，她呕吐，她都不能吃，她选到的好餐厅给我女儿一个人在那里吃。所以我才知道说有一个人爱吃到这么程度，我们有的人是不很爱吃的，那有的人真是爱吃。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那个行程都排好。因为现在的这个手机也让你要做这些事啊，不做这些事多无聊呢。有这些的 APP 给你，就是要帮助你去找餐馆啊，他的评论他有几分，他就照着这个人家给的几分，然后去旅游啊。旅游一定要满足，吃到这个吃到这个吃到这个 OK， 然后 PO 上网给人家看，我看过了，我吃过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大卫认识神，他知道神知道自己的心里的错。再来呢，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有两次躲过了，不去杀那个不去杀那个扫罗，就是在隐基底的旷野，在西佛的旷野，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四章以及撒母耳记的二十六章。因为他说的话都是我的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去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把神当成神， 神所高立的人，他再多错不关我的事，神会管教他，与我无关，所以他不去碰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属灵原则。本来我还有要讲一个那个亚劳拿的合场，看来是不够时间，我们就把它略去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要来谈大卫凡事求问神。上个礼拜是赖牧师讲，再上个礼拜是我们周牧师讲。周牧师就讲个这个故事，就有一次在撒母耳记上23章的时候，非利士人去攻打基伊拉这个地方。这个基伊拉这个地方为什么去攻打这里呢？他听说这个非利士人就攻打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跑到这个地方去帮忙他们，啊，帮忙他们。那非利士人就赶走了。他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扫罗听说他到基伊拉这个地方来了，好了，扫罗就赶快要来追他。他的部下就说，别逃了吧，累死人了，我们就这边待了吧。他们前一阵子非利士人来打他，他们都受惠于我们，那我们救他们的，他不会把我们交出来的。扫罗说，保罗说，大卫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问神。他喜欢用那个大祭司不是穿一个以弗德吗，在前面，然后有那个乌灵土名吗，就可以问神。所以他说，基伊拉我在这里，扫罗会不会来，他会来，然后基伊拉这个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神也告诉他会。结果交不交，交，真的很没良心，对不对，就真的把他给交出去。然后但是他在自事先他就跑掉了，他已经逃走了。所以他不仅在这一次的时候他求问神，然后他在洗格拉那个地方，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用嘴巴叙述一下。到洗格拉那个地方的时候，本来是他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亚玛利人来攻打洗格拉那个地方，把他的妻子啊、小孩子啊、然后牛羊群全部都掳走。等他们再从打非利士人那边再回来的时候，一看都没有了，他的那个兵，他的士手下呢都气得哭哦，大男人都哭哦，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了，哭哭得恨不得拿石头去打那个大卫，都说跟着你真无聊哈。那么这都是一无所有，那大卫心里还是满心的仰望着神。于是大卫就说，好，我来问神，我可不可以去攻得回来，亚玛利人我追得过他吗，追得过，带得回来吗，带得回来。然后就真的掳物一堆又带回来。这是大卫的这个经历，他一次又一次。我告诉你，当我们一次一次问神而神给答案，你的信心是不是从小的就变大，对不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对神的信心越增强的时候，就你就越爱神，你就越喜欢去询问他。那么最后呢，他在扫罗死了以后呢，大卫想要到希伯伦去让犹大人去拥宰他为王，但大卫呢就问神说，我可以到希伯伦去做王吗？大卫，神告诉大卫说可以，他就去那里先做了7年半的王。然后等扫罗的儿子啊，扫罗死了以后有一个儿子起来做王，所以他的部下在拥宰他。等这个王他的儿子又被扫罗的部下给杀了时候，哎，他们没王了。没王的时候，所有12支派的人就来拥护大卫到耶路撒冷成为王。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好，这就是大卫的40年。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大卫还渴望的是什么？他是渴慕神。好，第三个他是渴慕神。渴慕神的部分呢，我们牧师最喜欢这个27篇的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的心，大卫一生一世都要在神的殿里去求问神。他这把他用诗里面表达他的心志。还有在63篇第1节，我们这边没有做这个 PowerPoint 哈，就是神呐、啊，我念你们听哈，神呐、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是诗篇63篇的第1节。 五到六节里面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所以大卫对神的爱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所有的诗篇里面，你几乎每一篇你都看到他渴慕神，他要神，他爱神。但是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身上看到这个吗？看不见哦。扫罗的一生他好像不认识这个人，要拜你的神啊，要给我争面子啊，那个他根本是他神不在他心里的这么一号人物，所以大卫的心心心念念都爱神。大卫还有在什么时候的时候也会想神？他犯罪。我们很多人不喜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卫犯的罪好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会觉得说他又跟人家犯奸淫罪，他还杀人，借刀杀人。你说连我都不会犯这种罪，这个大卫怎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犯罪，大卫悔罪，大卫也付出代价。大卫就是当了全以色列王之后呢，这个大卫就开始松懈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啊，他松懈，他把将士派到外面，还仗还没打完呢，他就开始松懈，他就睡大觉，睡到什么时候？日上三竿还不算，睡到平息了，太阳平息了，他起来无聊怎么办呢？就在平台上走来走去，就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当地的环境怎么还会看到女人洗澡，不太清楚。但是大卫犯罪了。我们有一句俗话不说嘛，说你不能防止那个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怎么样？不准这个鸟在你头上干嘛？筑窝嘛。你它飞过去，它刚好有一个鸟屎掉在你头上，你无能为力嘛，它飞过的嘛。但是它如果在你的头上停留了，还建了鸟巢了，那就太好还了嘛，对不对？这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了嘛，你怎么可以让这个罪这样的蔓延呢？好，他看见第一眼不算，他再去找人去把他接来，然后还知道他的先生就叫乌利亚。乌利亚是谁呢？是他的勇士，30个勇士中的一个，很勇敢，替他打仗卖命的。人家在前线，他去欺负人家的老婆，然后呢怀孕了，糟糕了，这该怎么办？他就把人家从前线给调回来，叫他回家，就不说嫁祸于人了，就反正就说是大概是你做的。可是这个乌利亚就有意思了，他居然睡在城门口，他都不回家。他说我的将士们都那么英勇的在前线，我怎么可以回家跟太太这么快乐呢？不可以的，我就必须睡在大门口啊，就是在不肯回家。结果没辙了，没辙怎么办呢？就把他派到前线战死。所以他就犯了大罪。他犯了大罪呢，还没人跟他讲，没人敢跟他讲，对不对？是王啊，王犯罪要跟他讲话要小心，就神就派了这个拿单先知，就跟他讲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他家里呢只有一个羊羔，可是呢隔壁他的主人呢却是有许许多多牛羊，客人来了，他居然把他佣人的这个小羊羔拿来杀了来去请客。哎呦，大卫那个时候义愤填膺啊，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人太坏了，罚他4倍。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啊，然后叫他赔4倍，他自己说的要赔4倍，有没有赔4倍？有，大卫死了四个儿子，他跟八示八生的那个是死掉的，就怀孕的那个是死了，然后他的长子叫暗嫩也死了，因为是他亚沙龙把他给杀了。我们刚刚不说那个美男子叫亚沙龙吗？亚沙龙最后还背叛爸爸，还要把爸爸要追杀爸爸，所以爸爸又逃亡。甚至扫罗那个时候是追杀大卫，现在变成儿子来追杀，被扫罗追杀还 OK， 但是被儿子追杀情何以堪呐，对不对？多难过啊。可是最后亚沙龙战死沙场的时候，人家把他杀了，回来报讯的时候，他这个做爸爸居然还希望这个儿子是活的， 那个做父亲为父的心多难呢、啊？人家回来告诉他的这些所有情况的时候，大卫居然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你去品味这个里面的多少的情谊在里面。一个为父的心，即使知道儿子做错了，但是养子不教父之过。我有过错，我没有好好教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做这么大的坏事，他痛心啊。所以这个他的大卫的这一段故事哈，他讲的这些话在历史在西洋学史上都有讲，都评论这个是世上最痛心的父亲对儿子的一个痛心的一个著作，真的是很痛心。好，这个是儿子死了，还有一个儿子叫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最后怎么样？他要跟所罗门争王位，最后被所罗门杀了，所以他真的赔上四个孩子。那大卫用什么来表达他的悔恨呢？我们看第三十二诗篇第三十二篇，大卫说什么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罪得赦免，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是一个重担，是一个痛苦啊。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好，我们这个三十二就过去这两好，再看我们来看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他很有名的为这个事情 而后悔的一件事情。你看看他前面的小字，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首诗，那交与灵长。”你看看哦，连诗的前面都把它写出来，写什么？大卫与八十八同室。我们上个礼拜才念过大卫，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讲到这个家谱，耶稣的家谱里面，家谱里面怎么说啊？大卫跟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他都没有说大卫生所罗门，没有把他隐藏起来，他把他放出来给你看，世人都看见大卫跟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这叫什么比啊？春秋之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说孔子做春秋怎么样，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一笔写上了，哇，定终身了，这个改不掉了。圣经是就是这么一个一本真实的书，就告诉你他不歌功颂德，不掩盖其过，他让你看到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大卫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神要赦免他。你看他五十一五十诗篇五十一篇的，我们只看第十七十一十一节十一节哈，我念好了哈。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要圣灵的同在，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好想跟神恢复那个关系。最后他十七节他有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看这个大卫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小孩错了以后，我们打小孩的时候，小孩你一打他就跑，哦，跑得要命，你是不是要追着他打？可恶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个小孩，他知道他错了，妈我错了，抱着你然后就跪下来，你打得下吗？你就舍不得啦。这个孩子是不是懂你的心啊？我知道我错了，我给你打。那这个父母就这个重罚就罚得错了，就傻罚得少一点了嘛。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不要死鸭子嘴硬，错就是错，赶快认罪。神不是说我们不准犯罪，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但是他喜欢我们到他面前马上跪下，神我认错，我给你罚，但是我交在神的手里总比交在人的手中要好吧。人是心狠手辣呀，对不对？交在神的手中，神总有怜悯与慈爱。所以我们感觉到就说大卫合神心意，不是大卫没有错， 乃是大卫实在懂得神的心，他要寻找神的心，他做错了他也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我们最后我们看我们的结语，我们用的是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念一下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遂了啊。那么或者是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遂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好，神独唯独神所复活的并未见朽坏。好，我刚刚前面忘了讲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这一段是谁说的话呢？是使徒保罗说的话。使徒保罗被派到外面，第一次被派宣教的时候，他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到土耳其的安提亚，他去宣教的时候，他把这段话讲出来。你看看啊，这个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碎了。他不说死了，他说碎了。只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也讲了那些碎了的人多么的恩典。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神有复活的生命。他说只有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这什么意思呢？神所复活的，你知道吗？使徒保罗见他没有见过耶稣，他见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他在大马色被一个大光倒下来的时候，是复活的主让他看见。所以他讲这句话是很真的，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耶稣没死啊，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人啊，他跟我说话。所以一个复活的主，我们信他，他必定要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身体。现在是已朽坏了，你看啊，他说大卫现在是碎了，他归到祖宗那里已见朽坏。朽坏的是什么？朽坏的是他那个旧皮囊，他那个皮囊是坏的，朽坏了，可是他没有死。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跟耶稣再一次的来到人间，他要复活与我们同在。多么大的恩典，对不对？昨天我们看诗篇第十七篇的第十五节也说，那个这个是大卫写的，大卫说我醒了得见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这是大卫的心啊，他说等我死了，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是睡了嘛，他睡了他还醒来嘛，醒来了他看到耶稣接纳他，我就心满意足。这也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读过这个清朝的诗人说过，江山代有人才出，独领风骚数百年。表示说江山一代一代都有人才出来，那这些人呢对世人的影响是独领风骚可以几百年。这句话已经要修正了。我小的时候蒋介石可是民族伟人啊，可是现在几十年已经被斗臭被斗垮了，对不对？他有独领风骚 数百年吗？没有啊。现在多少的这个伟人，我们一代一代的看，甚至于每一年的年末，2018年才过去，就讲了多少多少人才过去才死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有什么？可是这些影响现在的世人变得很快呀，一下子就不记得你了，对不对？蒋经国治理台湾这么多年，可是多少人去感念他的恩惠，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的。那些年轻孩子他去讲话去中国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些名人是谁了。所以你的眼光如果 focus 在人对你的喜爱，你终究失望。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叫我们说要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为什么？这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事情没有说非你不可，神的事情是他有他的计划，你愿意的人你就蒙福。但是将来有一天神纪念。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好，传道书第十二章一节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到之前，要纪念造你的主。 我们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要认识神，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再来一个，好，十二章的最后十三、十四节，这些事你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我们人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纪念。我们这一代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了这一世代神，我们不求人的纪念，只求什么？神的纪念。第二，我们做的一切事情，神最后要审问。我们凡事都要经得起我们主的审问，那个字才能，那个事情才能存到永恒。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创造天地，这么美的天地，多么让我们怦然心动。但是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但是你却也是要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主，你是我们创造的主，你也是我们救赎的主。谢谢你给我们有盼望，因为你已经把大卫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怎么样活是我们的榜样。你也要让我们学习大卫，有一颗渴慕的心，敬畏的心，遇罪悔改的心，好得你的喜悦。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得见你的面，我们就心满意足。祝福我在座的弟兄姐妹更深的认识圣经，更愿意遵行神的话，更愿意活出主你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